0.787，新西兰元兑美元0.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8美元，卖出1782.02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35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3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大致多云，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 做咩咁感触？要念纳兰性德嘅《采桑子》啊！你讲到乐府，唔通你想听粤曲？ 唔系。 想听红伶访问？ 唔系，我想留喺香港，都知道大湾区其他地方嘅梨园新动向啫嘛。 咁你就要听逢星期二下昼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湾区粤韵嘅环节啦。 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有你同行的陈永雄啊。现在如果打开我的背囊或者我的袋子，一定会找到一样东西，就是酒精搓手液了。这一支酒精搓手液在这一年里面真是陪住我出生入死。不论去到什么地方都好，掂完任何东西都好，如果真的没得洗手，这一支酒精搓手液就可以发挥效用。等我吃东西之前或者真的要除口罩前后都可以洗一洗的手，令到我的手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这样就可以避免病菌的入侵了。所以你都一定要记住在个袋里面有一支酒精搓手液旁身。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精神爽。 好家庭呀，还有一个好母亲，一天到晚抱娃娃，唱不完慈母心。只有那小兄弟呀，不喜欢搞正经，一心要想学。 好家庭呀，还有一个好母亲，一天到晚抱娃娃，唱不完慈母心，只有那小兄弟呀，不喜欢搞正经，一心要想学 过噶啦，由叶枫姐姐嘅《我有个好家庭》之后咧，就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省理节目啦。早晨，早晨，各位哥哥姐姐，系咪饿咗呢一个嘅老歌好耐咧？系咪觉得咧呢个清晨省理终于有老歌听，又好开心咧？冇错，因为咧我哋呢一个清晨省理星期六嘅版本咧，又正式回归翻喺第五台啦。咁所以咧又可以咧就系拣翻啲哥哥姐姐喜欢嘅歌曲啊。早晨，早晨啊！再次提提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为你主持节目嘅钱佩佩啊，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2月20号星期六啊，农历咧就系到大年初九噶啦。室外温咧有17度啊，相对湿度83%，系啦，咁啊呢半个小时咧都系一啲精选嘅老歌啦，只只应该都识得唱啦啩。懂得唱的或者不懂得唱的都好，我都希望你给个 kiss 我。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总来等着你也 姐姐给我一个吻啊！嗱，如果你话有 kiss， 即系有爱情存在，点可能有冇花咧？嗬？呢一个初三呢一个情人节唔记得送花唔紧要，嚟紧元宵佳节正月15日记得啦。 讲起送花咧，好多时候咧都话系净系拍拖嘅时候先会送噶嘛，系嘛？即系结咗婚之后就真系好难啦。但系咧前排即系情人节嘅时候咧，都有个先生啦，就受呢一个记者嘅访问，哇！原来佢送咗好多莲花俾佢嘅太太，哇！即系作为女人咧，即系听到如果身边嘅男人系咁咧，哇！真系好浪漫一件事啊，真系，嗯。男士们都应该想下啦，吓点样去对身边嘅太太好啲。其实咧，同埋送花唔一定系男人送嘅，我觉得女人送翻俾男人都得嘅，吓。最紧要都系大家互相爱慕啦，系嘛，互相倾慕啦，互相爱护啦。总之就系大家都系爱大家就得啦。有多嘢都系尽在不言中啊。成日都好多人话，买花好似。好好嘥钱咁样，实际啲好，有情饮水饱嘛，系嘛？好啦，望下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5:17，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咁寻日讲天气嘅时候，我都觉得，咦，唔系啩？二月有台风系真嘅。OK， 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正为华南沿岸带嚟晴朗嘅天气。喺上昼5点啊，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约135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啊，稍后咧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3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干燥啦，早上清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咧约为24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持续晴朗同埋日间温暖嘅，下周中期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嘅，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83%啊。以前咧就要偷偷摸摸咁拍拖，而家唔使啦，明目张胆咁拍啊。 你为什么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跟人去拍拖，你瞒着我呀？你躲着我呀，偏偏你又遇到我，难道你还不认错？什么叫做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难道就算错？你自己想呀，你自己说呀，你要不是去跑脱，怎么你会遇到我？不许我爬坡，你还要骂我错？我没错呀，你也没有错，爬坡呀算什么？香港地方哪个不爬坡呀？哪个不是偷偷又摸摸？我也不说你，你也不说我，姐妹两个都不错。明天一块儿去爬坡， 刚才听过有刘韵姐姐加上张来来的偷偷摸摸之后，我们有葛兰姐的说不出的快活，希望大家今年呢在这个牛年呢个个都是有说不出的快活就好了。食下甜品呢都可以令到人开心一点的。汤圆啊， 卖汤圆，香喷喷的汤圆，圆又圆。 姐姐的卖汤圆，以前呢啲汤圆呢就即係独孤一味，可能係即係花生啊，唔係一味，可能即係有几味啊，花生啊，又或者係芝麻啊，红豆啊，咁屋企包嗰啲呢，我唔知道你哋係咪咁呢，我媽咪呢喺屋企包嗰啲汤圆呢就中间摆粒片糖喺度嘅啫，就係一嚿汤圆粉加嚿片糖喺度，咁真係好好食㗎，即係可能係因为媽媽整啦，所以特别好食啦。咁但系而家呢汤圆咧又真系层出不穷，我雪柜咧有一包新嘅汤圆未食，嗰包汤圆系呢个黑糖奶珍珠奶茶汤圆，我未食啊，唔知系咩感觉咧。但系即系而家好多唔同嘅汤圆，即系当然乜朱古力汤圆啊嗰啲已经即系太少儿科啦。而家出到咧真系咩款式都有，汤圆嘅颜色唔一定系白色嘅，可能系粉红色啦、紫色啦，咩我都即系试过。不过唔紧要嘅，最紧要咧就系团团圆圆啦，可以同你心爱嘅人一齐食，咁就最好食汤圆嘅时候啦。讲紧最佳时候咧，唔知几时先系去旅行嘅最佳时候咧。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沙田新田围村风围楼寻日下午四点几发生工业意外，一名50岁男工人被发现倒卧在平台，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相信，该名男子在梯间工作期间失足堕下，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劳工处表示，男工在楼宇高层进行渠务工作期间，从高处堕下至一楼檐棚，当场证实死亡。处方对意外表示高度关注和十分难过，对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其在该大厦楼梯间进行任何离地工作。屯門黃金海岸對開一段青山公路，近午夜12点發生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車撞欄鏟上行人路。警方接報指有3人自行從私家車內爬出，全部受輕傷。從市民提供的片段可見，那架私家車在行人路上翻側，由消防員和救護員到場。澳门政府公布会动用35亿澳门元，将目前氹仔城区的轻轨延伸到珠海横琴口岸，便捷对接到内地的高铁轨道，推进澳门实现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整项工程全长大约2.2公里，包括由澳门莲花大桥旁边的一个轻轨站，用高架桥经大约900米的海底隧道，穿过十字门隧道，进入珠海横琴口岸的轻轨站。由于是首项跨境工程，澳门政府将会透过区域合作方式，直接委托中资南光集团公司代建，争取在4年内建成试营运。美国总统拜登促请民国合力展示民主仍然可以实践。拜登出席在网上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并发表演说，是他出任总统之后首次公开向西方盟友发表讲话。他表示要向世界展示民主模式并非历史遗迹，全球未来发展方向正是处于争议时刻，由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以至新型肺炎疫情，部分人认为专制似乎是向前发展的最佳途径，对认为民主先可以应对的人带来挑战。拜登又表示，盟友要共同应对俄罗斯和中国。他强调，美国会修补和欧洲盟友关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494点，升0.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6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47。瑞士法郎0.897，加元1.262，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401，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87，新西兰元对美元0.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96美元，卖出1782.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大致多云，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大家准备好未啊？ 好孩子星期一。 天。 今个星期，小人国大人话同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赵思雅姑娘一起探讨点样教出开心 share 嘅小朋友。 由这刻开始， 记住支持我哋，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由慧贤姐姐、杰仔哥哥主持嘅《好孩子星期天》。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柳片青春片， 与君共觅芳华， 把握趁住春日暖，两心人双手牵， 共并肩心不变， 我此后万种情，啊啊，爱在心内暖。 人间春到， 曾隔春色好 天圆， 留下百般爱恋。 你生活三年诗， 将痴心尽献。你一丝春光片，像白花惹我念， 我心内万种情， 啊啊，爱在心内暖。 讲起一啲嘅经典嘅歌曲咧，就硬系好中意播呢一首，真系每一次咧提起一啲电视剧咧，又好中意咧谂起呢一套嘅电视剧。当然啦，你话整套电视剧系讲咩咧，我真系唔记得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当年咧刘文皇帝郑少秋、李思琪。我仲记得系大帅啊，郑少秋系做大帅，跟住然之后咧就喺呢一个嘅花间草间啊，花园啦，我唔知系咩地方，即系好多花草树木嘅地方咧，拖住手，白晒头发噶啦，拖住手一齐行嘅时候咧，就系播出呢一首嘅歌曲《爱在心内暖》。 由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咧，已經好羨慕咧啲哥哥姐姐咧，可以喺年紀即係有翻咁上下嘅時候咧，哥哥係拖住個姐姐咧一齊咁樣散步，哇！而家都係噶，而家咧佩佩喺街上邊咧見到啲哥哥拖住姐姐，即係過馬路又好，你話去公園散步都好咧，真係好温馨、好浪漫嘅。哥哥们啊，即系如果你平时都好少拖阿婆婆嘅话咧，咁麻烦即系嚟紧即系多啲做啦，即系好冧嘅一件事，唔好净系即系身边个冧，其实咧其他人睇到咧都觉得系一种好好嘅示范作用嚟嘅。拍拖唔系净系得后生做噶嘛，系嘛咩年纪都可以拍拖嘅。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八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好耐冇听过呢啲咁经典嘅歌嗬。嗱，讲起即系电视剧，谂起郑少秋，我一定谂起我嘅偶像之一，当然就系汪明荃啦。会唔会都系你嘅偶像咧？吓，当年有呢一套电视剧啊，《万水千山总是情》，我哋有汪阿姐嘅出现。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任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

的曲啊，加上呢一个鲁国尖的词《小鸟高飞》啊，哇，真系好中意里边嘅歌词啊，尤其是咧话，就算遇到乜嘢即系挫折都好啦，你见到我咧都仲系笑眯眯，冇错。好多时候咧，即系做人咧就要正面啲去睇嘢嘅，因为即系我成日都讲半杯水道理啦，究竟系剩翻半杯水好啊，定系呢一个嘅仲有半杯水咧？前几晚咧，我个女咧就同我讲：，哎呀，妈咪啊，啊，好彩仲有半个钟咧，我可以玩。我突然间觉得好开心，因为咁细个细路女咧，佢竟然可以讲话仲有半个钟可以玩，而唔系哎呀得翻半个钟冇得，就快冇得玩啦。嗱，真系睇嘢咧系两边睇嘅，咁啊好多时候咧可以正面啲去睇嘢咧，人咧运气咧都会好啲嘅。例如我哋睇下天气啦，系嘛，天气真系确实唔错嘅，我都几中意呢排嘅天气，即系又唔系太干燥，又唔系太冻咁样，又唔系太热，真系非常好啊！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干燥啦，早上系清凉，日间系温暖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4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持续晴朗，日间温暖啊。下周中期咧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室外气温咧17度，相对湿度84%。嗱，我成日都讲咧，最紧要咧人咧就系确信自己咧，即系命运系掌握自己手嘅。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好运啲咧？即系始终都系会幸运，自己觉得咧，始终都系会幸运咧，就会幸运噶啦。唔系听首歌咧，你都会幸运啊？就听呢首啦，好嘛？张国荣啊！始终会行运是电视剧《鹿鼎记》的主题曲，还记不记得啊？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冷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是个开心要紧，顺缘顺意，披下半生，款恩自会。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生始终有鸿运，像风也像天运，乐得笑面对人，任上天引导我行，随缘命梦欢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行运。上天引导我行，随缘觅梦欢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行运。 冇错，始终会行运嘅，所以命运系确信喺自己手里边嘅。我成日都讲啦，你要中六合彩，你都要去买先会中噶嘛，系嘛？如果你唔去买，又点会中咧，系嘛？我就唔会中六合彩，因为我唔会去买，咁所以就知道你唔使祝我中六合彩啦，因为我唔会买。咁但系咧，即系你话钱又冇人嫌多嘅，系嘛？咁啊，希望即系今年大家都财运亨通啦。咁啊，听下跟住落嚟呢首歌，睇下会唔会都帮到大家啦。钱会继续嚟啊！ 冇乜问题諗计，咪懵懵闭当剑就要发挥，啲钱就会继续嚟，冇米只鸡就提 洗钱，当交水费再下，奉劝各位啲钱系会继续嚟。提携啊，米制，理想入围啊，冤鬼，米懒经济啊，万事，系放远睇，啲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啲钱系会继续嚟。 嗱，成日咧都讲咧，即系去拜年咧，第一句说话通常会讲咩咧？就系、是、恭喜发财，所以咧真系几紧要，发财啊，真系几紧要啊！咁啊，但系咧年纪即系有翻咁上下咧，大咗咧就觉得咧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啦，啊，同埋呢一个嘅出入平安啦，即系呢两句嘅祝福语系真系好重要咯。嗯，喺呢度咧都祝各位哥哥姐姐咧就系、是、身体健康啦，龙马精神啦，身壮力健啦，仲有成日都讲咧。精神爽利，一讲精神爽利就会想起自己嘅节目《精神爽利》啊。嗯，五个钟咧又好快咧就到呢一个嘅上昼嘅六点钟啦。咁啊，一阵间咧六点钟咧就会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会有半个小时嘅《精神爽利》。咁大家都知啦，一阵间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星期六咧就有我哋熟悉嘅朋友仔啦，就系呢一个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出现。啊，今日讲呢一个话题咧，相信可能即系每年咧喺过年嘅时候咧，都会发生喺好多朋友嘅屋企，就系咧啊，屋企一屋都系呢一个新年食品，点搞好？咩意思咧？贺年糕点啦，贺年嘅糖果啦，贺年嘅食物，即系例如煎堆啊、角仔啊等等啦，甚至乎咧就系贺年嘅送菜，即系你知煮咗一盘斋，或者煮咗呢个冬菇豪士发菜，摆好多日噶嘛。咁究竟点样可以清晒佢咧？对健康有冇影响咧？一阵听下就知道啦。 杰喺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35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3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大致多云，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熱帶風暴杜鵑會在未來兩三日橫過菲律賓中南部。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可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横澜道吹东北风3級，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南风1級，能见度17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級，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級，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級，能见度12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級，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瓊斯指數報31494點，升9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06點，跌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43，瑞士法郎0.897，加元1.262，人民幣6.46，英磅對美元1.401，歐元對美元1.212。澳元兑美元0.787，新西兰元兑美元0.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31美元，卖出178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围 FM92.3 跑马地 FM95.2 将军澳 FM99.4 屯门元朗 FM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荷兰画家梵高，他笔下的星夜和向日葵触动心灵，但他一生和世界的联系其实令人心酸。 梵高和个世界有一格的落差，一生人就是不断被误解，他的信息好像永远都是锁住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出不到来。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你好艺术，星期二晚上8:30，主持米哈和周以玲会和你一起认识这位传奇画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陪伴你啊！吓，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室外气温咧17度，相对湿度84%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2月20日星期六啊，农历咧就系大年初九嘅。咁啊，今日咧就嚟到呢个时段咧，一阵间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就会有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头先都预告过啦，就系讲咧，屋企咧一屋都系呢个贺年食品啊，咁点算好咧？即系你知啦，抌又好似好浪费系咪？咁但系唔抌咧，对健康又有冇构成影响咧？咁多糖果，有咁多呢一个糕点，有咁多呢一个送菜，点处理好咧？一阵间咧，梁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噶啦。继续咧，我哋有小凤姐嘅出现啊！漫漫前路啊，我哋一起行啦。 漫漫前路有几多风光，日日细心想，为什留步回头望，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大年初九啊，喺佩佩嘅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恭喜发财，新年进步啊，梁医生。 系佩佩，恭喜发财，身体健康，身壮力健，各位长者咧就大家咧就系更加健康，一年比一年龙精虎猛。 哇，咁啊，个个长者咧听到都好开心啊！嗱，咁讲起开心咧，嗱，阿梁医生，你喺呢一个新年嘅假期咧，会唔会都因为放假，即系可能一家人咧又一齐聚埋一齐即系食饭啊？咁会食多咗，又或者咧又即系偷偷地又食多咗平时唔应该食嘅嘢呢？ 系，今年我哋咧就好听政府话限聚令所以咧，我哋就系净系每日都见嗰啲家人都系一齐聚，所以咧就冇大群人聚啦。以前咧就系习惯，即系年初一咧就系嗰啲兄弟姊妹一齐吃饭咧。今年就因为冇得吃晚饭咯，咁我哋都系遵从呢个政府嘅忠告吓，唔好见咁多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电话问好啊，同埋咧，我哋用呢个网上去同即系社交平台咧，就系互相祝好啊，可能见得更加多人咁啊。 嗱咁啊，梁医生就好乖啦。嗱，讲起咧，即系如果即系屋企少咗啲人嚟拜年咧，相信咧有另外一个问题产生，就系嗱，你知啦，好多朋友仔咧都中意有萝卜糕啊、年糕啊、马蹄糕啊、芋头糕啊等等咧，就系过节用噶嘛，系嘛？有朋友嚟拜年嘅时候就会煎两嚿，跟住俾大家一齐食噶嘛。咁今年少咗人嚟拜年，咁屋企嗰啲糕咁系滞销，于是乎，咁如果长者们不停咁食，会唔会其实对身体麻麻地好噶？ 系啊，我哋都数下咧，成屋里边有九底嘅唔同嘅糕啊。 咁如果要消晒嗰九嚿嘅糕点咧，都其实都几 heavy 下噶，系咪啊？ 咁我谂咧，就我哋嘅方法咧，都系叫有秩序地去清理啦。其实咧，即系因为啲糕点咧，其实就系因为今年就少少唔同啦，而系比较早咧，啲亲戚朋友咧就会送嗰啲糕点，因为知道咧，即系新年都唔见啦，咁啊早啲，早一个礼拜，哇，我整定啲糕啦，你嚟攞啦，咁我哋经过去攞啦，咁所以咧，就系开始有秩序地咧，即系未到年初一咧，啲开始咧就系拣选啲糕点开始去食咁啲咁咯。 咁但係呢，即係如果个个好似梁医生一早已经有呢一个计划，咁就冇问题。但係可能到而家其实都冇计划，望到个雪柜仲有咁多底嘅时候，咁点算好啊？係咪真係食晒佢定係点样做好呢？同埋点样食先至係最对健康冇咁大影响呢？ 其实第一点呢，最紧要健康呢就唔好食物中毒。 是咩意思啊？即系摆得太耐嘅唔好要啦，系咪意思？ 系啦，啱啦，因为我哋啲糕点呢就係话糕嗰啲，尤其是咩糕系容易啲变呢，即係萝卜糕。咁我有年糕啦，萝卜糕啦，有芋头糕啦，有红豆糕啦，咁其实你最容易变呢其实就係萝卜糕嘅。 因为佢可能有啲腊肉啊、腊肠啊等等呢啲嘅唔同嘅。 同埋萝卜啊咁嗰啲都系冇咁稳定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见到呢就我有九底糕呢就话俾屋企人听呢，就所以开始要食㗎啦，唔好等啦。唔系等新年要食啊，即系步步高升㗎嘛，系咪？咁未新年开始高升。系咁呢，呢个都系重要嘅，就话我哋啲萝卜糕呢要諗下啦。佢摆几耐？虽然摆雪柜咧，雪柜系咪百分之百安全咧？ 系，同埋因为可能你又有啲隔夜餸啦，有啲生嘅嘅食物啦，有啲熟嘅食物啦，其实有可能因为食得太多嘢落雪柜度，个雪柜又可能冇咁冻啦，即系咩可能性都会有噶嘛，嗬？ 唔系，大家知咧，其实而家萝卜糕好多都系送俾你嘅，或者你去买嘅咧，都系预先制造嘅。其实买嗰阵时已经做咗两日。 系。 跟住你买返嚟再摆得四日五日呢，其实已经系六日㗎啦。咁所以如果摆喺个雪柜里面，尤其是啲咩呢，雪柜呢新年呢梗係成日都开雪柜啊，攞呢样攞嗰样啊。咁即係你个嗰、那个 雪櫃的冷度呢就未必真係講喺四度至八度之間。 嗯。 咁佢呢就係會容易啲變壞。咁所以呢其實個保質期呢就同嗰個上次你係買嘅寫住幾多毫之前幾多日之前呢可以食呢其實就唔係一個正常嘅儲存底下先會有咁嘅儲存啫。咁但係拎到返屋企呢就唔係真係嗰個即係鋪頭嗰度。咁所以呢其實我嘅建議呢其實即係買咗喺人哋送咗俾我哋呢其實六日之內呢都要消耗咗佢。 嗯，咁如果又见到都係啱啱嚟嘅嗰底膏，咁如果我哋用煎嘅方法好啊，定係用蒸嘅方法会比较好啲呢？ 咁当然呢就最好食都係煎嘅。 係、 啊。大家同意啊，无论係萝卜糕啊、年糕啊、芋头糕呢都係煎会好啲。不过呢、嗯、就大家知我哋作为长者呢就啲果姐姐呢就係唔想咁肥腻啦，油多呢咁就係唔健康啊，唔係淨係长者，其实四十零岁以上即係照顾长者人士都知道啦，四十零岁以上呢油多呢都係有个问题，同埋煎得比较熱嘅时候呢其实都会嗰啲油呢都会所谓变质。 嗯 所以呢 都係食返呢一个蒸糕会比较好啲啦，係咪 蒸，你都讲从健康角度一定係蒸好啲、嗯。不过呢而家有中间落墨啦。 係。 有嗰啲叫咩气锅啊。 气炸锅。 係。咁呢就係佢用熱气去即係煎啊。即係话即係你唔喺个锅度煎。咁喺上面呢涂一浸少少嘅油。咁呢其实效果呢都少少似呢个煎㗎喎。咁所以呢、這个。嗯都是現時即呢兩年開始興有啲食好開始教人點用啦。咁當然呢、這個即係氣鍋呢樣嘢咧，就都有成十幾年㗎啦。即係而家呢個品牌出得多咗咧，就盛行多好多啲啊。呢個都是一個方法嚟嘅。 嗯，嗱咁除咗你話蘿蔔糕啊，即係呢啲糕點，我哋需要即係注意清咁啲之外咧，嗱好多哥哥姐姐好中意咧，就即係會有啲嘅煎炸嘅食物咧，就係擲連嘅。咁例如煎堆啦，係嘛？系啦，系啦，角仔啦，呢啲等等嘅煎炸嘅食物，好多时候真系摆喺度嘅啫。咁但系哥哥姐姐，你话掉咗佢又好似好嘥，但系食咗佢又好似对身体麻麻地嘅。咁应该点做好咧？点取舍好咧？ 咁我谂咧，其实咧就讲新年嘅食物，包括糕点同煎炸嘢咧，就系、是、其实你唔系食好多都冇问题嘅。最紧要咧都系就话。譬如今日食糕呢你就真係预先知道食几多糕。咁不你食糕嘅时候呢有其他嘅食物辅助啦。咁我哋最紧要系乜嘢蔬菜㗎嘛。 係。 即係唔好食糕嘅时候唔好只係食晒糕。咁呢就加啲新鲜嘅蔬菜。咁呢就令佢纤维高啲。咁所以无论食糕呢或者食一啲煎炸嘢呢其实都可以食嘅。咁当然我哋就要睇下。本身有冇病啦，譬如身体好健康，无论由五十岁以上去到八十岁身体好健康，咁定係过年食三餐至五三至五日呢都冇问题嘅，即係人可以消化到嘅，咁所以唔使太担心。不过当然呢我哋特别注意呢有病嗰啲朋友啦，即係话我哋糖尿病有糖尿病啦，糖尿病嗰啲朋友呢佢哋要注意喇喎，因为嗰啲糕点好多时或者煎炸嘢呢个糖分高啲，咁我哋呢需要注意少少呢就唔係唔好食呢啲好惨喎，成家人都食佢长辈。 浅尝。 係咁你少量食下咁即係都冇问题喎，呢样嘢係冇问题嘅。另一啲有一啲病嘅人呢就係、是、我哋譬如有心脏病啊或者有肾脏毛病嗰啲呢个排水能力啊排盐能力少啲嘅呢咁要揀选呢就最好呢就係、是、自己做嗰啲糕呢就係冇咁多盐分啦。咁就帮助同埋呢都好紧要头先讲新鲜煮新鲜食。 係。即係想食嘅时候先煮㗎嘛。 係啦啱啦唔好隔因为隔咗呢嗰啲食物呢会变呢就话我哋好多时肾衰竭嘅病人好怕呢就夹糕啊。咁盐糕啊夹糕啊夹糕就係话你摆耐呢嗰啲夹呢开始走咗出嚟呢。咁你食落去个钾成分会高啲，咁啲特别需要注意嘅，关注咧照顾呢啲哥哥姐姐嘅朋友咧，尤其是要关注点可以真系做得好啲，又过一个好嘅新年，下年咧过一个好新年，有得食就系唔系冇得食，不过咧就系适合嘅食。 冇錯，咁除此之外咧，我每個哥哥姐姐屋企可能都會有個全盒啦，亦都可能咧有人拜年嘅時候送盒曲奇餅俾你啊，送盒朱古力俾你啊，哇！全盒裏邊嗰啲大部分都係甜姐姐嘅嘢嚟嘅喎，咁係咪應該都係留翻嚟送俾其他小朋友會好啲，即係長者們都唔好咁貪吃啦，咁啊都係話最多都係食一兩粒蓮子好啦咁樣咧。 哦，莲子都好嘅，咁咧就我谂喺个全盒里边咧都有唔同嘅食物啦，咁诶有瓜子，有糖果啦，有一啲糖制嘅物品，咁啊糖制物品就小心啦，都系糖尿病好食，都系嗰个即系升糖指数好高嘅，冇糖尿病都可以酌量食添。咁特别咧，我谂需要喺度讲咧，其实就话我哋要注意咧，其实好多时都会有啲果仁嗰啲咁嘅， 系 咁嗰啲咧，对一啲有痛风症嘅患者咧要小心啦。咁瓜子啊、硬壳果啊、腰果咧，其实好多时咧会刺激到佢，所以我哋痛风症会犯法啊。咁所以呢个小心啦。咁另一个我特别忠告长者咧，啲牙齿好重要系咪？ 系，冇错。 咩嘢会影响牙齿呢？ 咬瓜子咪会系啦，会咬崩啲牙噶嘛。 剥瓜子咁咧，就买一啲硬壳硬嘅果仁啊。有啲果仁好硬嘅，咁我都见到啲长者咧，其实咬果仁咧咬爆先。 系咬开心果个壳都容易噶、哦。 系啊，同埋有啲果仁都硬嘅，系咪？啲杏仁嗰类咁咧，咁你开心果都硬嘅，咁你摆喺度。其实知唔知呢样嘢系好似唔可以停得噶系嘛？ 系啊，一食一粒之后咧就唔停得噶啦。 上瘾。 不过咁，你话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咧唔同嘅开呢啲嘅果仁嘅用具嘅，咁啊，但系就需要揾下咯。咁虽然你话觉得哎呀咁啊，食粒瓜子都要摆落去整，咁为咗你棚牙着想，我觉得烦啲都系需要嘅。 系啊，我哋最紧要长者嚟讲咧，就注重牙齿健康，话即唔系蛀牙，而系食嘢点爆牙咧。好惨咧，爆咗多时冇得医㗎 喇。係呀，咁因为呢我哋唔系鱼齿嚟嘛，已经系呢个恒齿嚟㗎嘛，冇咗就系冇咗㗎喇嘛。 啊又会烂啊，又会扫牙根啊，跟住又整个帽啊，咁都好麻烦。 咁所以呢，咁虽然你话过年呢有好多食物都真系好好食嘅，不过即系大家都要咁样諗下，我哋浅尝啦吓，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掉咗佢好嘥，唔紧要，你就将佢转送俾其他有需要嘅朋友，或者可以冇问题食嘅朋友仔呢，咁就可以大家一齐分享一啲咁嘅喜悦啦，系咪？好，咁今日呢唔该晒梁万峰医生嘅，下个星期我哋又再见啦，拜拜。 拜拜。 欢欣世间，未惧怕山高远路几多弯，万众齐心莫怨路难。一生中沉重力亦多感慨，至少是爱，难计得失意外。嘿呀嘿呀嘿。新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 喺呢一边听紧呢一个薛家燕，家燕妈妈唱紧嘅《皆大欢喜》嘅同时咧，佩佩又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咁再见嘅时间呢，就会嚟緊嘅星期五啊，年十四嘅时候喇。约定你清应该係年宵佳节嘅朝头早先啱啊。约定你星期五再见，拜拜。 伴着你轻舟朝定过浅滩，心内千般爱是无限，淡淡背影心印在我心间，难过情关万水千山。一生中离离合合是否应该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20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 早晨，咁我哋今日嘅系节目环节里边咧，系会先同大家咧系探讨一下有关于咧系港台嘅检讨报告噶。咁系寻日咧，亦都系政府咧系公布咗香港电台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就批评咧港台嘅系编辑管理制度系存在缺失，处理投诉嘅机制咧亦都系欠缺呢一个嘅透明度噶。咁而同一时间咧，亦都系咧系政府咧就系宣布啊，原本今年八月约满的广播处长梁家荣是同意和政府提前解约，而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伯全将会在3月1日接任。有传媒学者就认为今次的报告是弱化了港台作为传媒机构的角色。至于报告指港台是过于依赖合约员工和第二类的服务提供者，学者就认为将这件事归咎于管理不善的话是属于倒果为因。一阵间都会同大家讲下这一方面学者的意见。 第一批科兴疫苗昨天已经抵港。